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傻笑赔罪，我到底找谁有了谁，可能今年犯太岁，爱情运才会那么的悲，手机每天说有鬼，睡前要不宝贝，明天就会倒霉，陪你逛街陪你念，要我穿的在地面，但只要是你爱就不会灭，我的爱别瞎猜，就趁现在快下载，你的爱值得等待，给我勇气就不会害怕失败，告诉我哪里错，还是爱不够多，上到山下又过冬，告诉我我已走过路，为了你这不算什么，我的爱你明白，我的心已被打开，有我在给你依赖，要继续幸福下载，所有鬼睡前要不宝贝，明天就会倒霉，陪你逛街陪你念，要我穿的在地面，但只要是你爱就不会灭，我的爱别瞎猜，就趁现在快下载，你的爱值得等待，给我勇气就不会山下有过冬，告诉我我已走过路，魔为了你这不算什么，我的爱别瞎猜，就趁现在快下载，你的爱值得等待，给我勇气就不会害怕， Bye.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只为你，对呀。

因为主播心情我带来的贺岁春节档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受到了极大的期待。除了演员阵容强大之外呢，更是各家粉丝比拼实力的重要剧组。幽默帅气的影视演绎双影老戏骨邓超，火遍各大广告牌也是实力派演员的彭于晏，当红小花旦赵丽颖以及董子健等各大明星齐聚，让我们流完口水的同时，也期待韩寒导演的新作《乘风破浪》。影片讲述了不被父亲理解的赛车手阿浪意外经历一场奇妙冒险的故事。该片于2017年1月28号上映，又是大年初一，让我们极具期待啊。赛车手阿浪一直对父亲反对自己赛车的事耿耿于怀，在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阿浪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奇幻的冒险当中。他在这段经历中结识了一群兄弟好友，一同闯过了许多奇幻的经历，也对自己的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演邓超饰演的徐太郎，他是一名职业的赛车手，性格凌厉，开始事业上充满簇拥和鲜花，看上去是个成功人士，但他却在情感上有所缺失，和父亲之间的代沟和不理解导致父子二人诸多误会和矛盾。因为一场奇妙的经历，阿浪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也渐渐理解了父亲的用意。而饰演徐太正的彭于晏则是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上海小镇青年，以中分发型与水洗牛仔服示人，热爱摩托车，一个比较热血正义重感情的青年。世上有弯路也有捷径，但对于阿正来说，他认准的就是眼前直直的这一条路，不妥协不转弯，搭着兄弟的肩膀，牵着爱人的手，就这么一直往前走。提到阿正的爱人呢，就是赵丽颖所饰演的小花。小花是阿正的正牌女友，一位比较稳重的女性，她也许穿着普通，打扮朴素，但内心还是十分充盈的，表面上温柔恬静，内心又有自己的见地和坚守，甚至有一些倔强。她这个看似柔弱的女生，希望能够为喜欢的男生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能保护好他，让他在他的面前可以是本来的样子。 我的梦想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馆里就洗澡，果然是梦想。 走，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小花，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这小子叫阿正，徐正太。 坐坐，队长。 我最好的兄弟，你们好到什么程度？ 爸，啊？ 电影当中的车拍是由职业车队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完成的。电影里不仅启用了韩寒价值600万元的座驾斯巴鲁 XV 拉力车，更是有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的维修团队全程保驾护航。介绍了三位主演和电影中的车队阵容，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呢？赶快叫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到影院观摩这场电影吧。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没有本领的人，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不要指望我，我是个凡人，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你不听那东家唱，你不说那西家短，不会对那邻居家产生什么妒忌心，而我不沾花惹草，我想大概我不会，也许可能我不会，可能也许我不会。 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我不会记得说过了什么。明天起床后，我努力工作，没有尊严也没什么。就算风和浪总是迎面过，也要与你因岁月蹉跎。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孩子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聊完了本年度最受期待的春节档电影，让我们来把耳朵带回到2004年。这一年最火也是最有谈资最受关注的电影，当之无愧就是《天下无贼》了。《天下无贼》是根据赵本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由冯小刚执导，刘德华、王宝强、刘若英等人主演。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民工和两个贼之间的故事，最终民工的淳朴善良感化了那两个贼。 打打 姐，快打去！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走了，打劫知道吗？ 各种卡，快堵堵住了！让你给我 AJ。IP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报告打劫的，没有 IQ 卡。 自觉点，交出来。 这怎么没有？ 我有 I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给你，你也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我就能用。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智商什么东西？拿了， 智商是脑子。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影片《天下无贼》仍是一部冯氏特色极为突出的喜剧。在影片中，冯小刚在思想性方面还是有了喜人的突破。虽然影片最后仍然给了好人以好报，但他将善恶观念以悖论形式呈现而付出的努力，仍然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了，每次呢，我都会说完正面评论之后，也会带来网上各大观点的负面评论。有人说，从电影整体来看，冯小刚的野心很大，想和以前的小品痕迹做彻头彻尾的告别。从音乐、构架、摄影等方面，也的确是很好莱坞化，但却失了他原来风格中最重要的机智、朴质和自嘲。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和台词那么的少。虽然冯小刚之前说过这是一部为人民服务的影片，但很多观众呢好像并不太领情。有观众呢就表示说，如果冯小刚以前的电影缺少些人文关怀，那这部电影好像就有些关怀过头了。好与坏都各执己见，无论怎样，有谈资总是好事情。贺岁电影总会被大家一年又一年的记得和重放，就像我们小时候盯着电影频道一直等待一部贺岁电影的热情一样。我想我们自己的故事也许比电影中狗血的剧情更加的精彩也说不定呢。本期春节特别专题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播心情，下期见。 我是奥迪北京华阳奥通总经理李辉，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代表奥迪北京华阳奥通全体员工，祝大家吉祥如意，鸡年纳福。同时在新的一年里，也希望朋友们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驾驶员。 F

是上演，可是我们在一起都没有画面般的依恋，因为你我情愿去和整个世界的男孩被地址，让你在我身边不厌倦。 What I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you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I really wanna be, what you wanna be, do you want me? Hey, Julian, I can, we can, 会感动全世界。 I can, you can,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啊，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